轻轻说晚安。小朋友晚安，我好高兴可以跟你们在一起，知道吗？这个时光对我而言好宝贵，好宝贵。在这个宝贵的时光里，我可以知道我的宝贝们，今天你过得好吗？今天你跟同学相处得好吗？今天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？同学有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你看到了什么呢？这对安娜妈咪都是很宝贵的事情，我最喜欢听宝贝们分享他们一整天的事情。今天安娜妈咪想要分享一本很棒的故事书，它叫做《不一样也很棒》。这真的是很棒的一本故事书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。卡布修先生是科学老师，周末时他总是待在工作室里。他很喜欢到处收集齿轮和机械哦。他收集了这些齿轮和机械之后，他就用它们来发明各种奇怪的东西。然后每次他发明新的东西之后，他就好想跟他的学生们来分享他新作制造出来的东西。可是啊，卡布修先生他是一个很害羞的人，他每次上课的时候就会讲话变得结结巴巴的。各位同学，所以啊，因此同学就变得不喜欢听他说话，就啊，你讲话都结结巴巴的啦，哎呦，那这样怎么哪听得懂你在讲什么啦？然后同学上课就吵吵闹闹的，然后都没有在听他讲话。啊，有一天晚上啊，卡布修先生他回去的时候，觉得哦，天哪，头好痛哦。他头痛得非常的厉害，结果他连晚餐也没有吃，他就上床睡觉了。隔天早上，他挣扎的爬起来，哦，天哪，我的头真的好痛，拖着他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到了浴室，然后抬起头来一照镜子，啊，我的天哪！卡布修先生看到镜子里的自己，头变得超级无敌大。他不禁惨叫了一声，可是虽然我的头变那么大，可是我还是要上班啊，怎么办？所以他还是只好赶快把牙齿刷好，把脸洗好，出门去学校去教书上课了。当他走在街上的时候，哇，所有的人都盯着他看，他的脸都要涨成紫红色了。有些人对他窃窃私语，哦天哪，这个人的头怎么这么大？有些人忍不住对他品头论足，哎呦，这个人的头，哎呦，怎么这么大颗啊？例如啊，你看那个贝小姐，她好努力的才拉住了她的五只狗，然后大声喊叫，天哪，好大的头啊。然后西蒙太太啊，他那吵吵闹闹的四胞胎着大叫的，妈妈妈妈，你看你看，这个人头好大哦。就这样，卡布修先老师好不容易到了教室，等着他却是一阵惊人的沉默。他很快就明白，他的学生们都被他的大头给吓到了。诶，说真的，这还是他第一次上课时学生这么安静诶。但也因此，卡布修老师的日子从此就不好过了。哇，结果在浴室里面啊，你知道卡布修先生他想要洗澡或者是洗头，对他而言都超困难的耶。因为他要洗好久好久，在外面的时候啊，如果下雨了，想撑伞不要淋湿也非常非常困难，因为头太大了。最后啊，在游泳池里想要游泳也一样非常非常非常困难，他会整个人跌到游泳池里面，知道吗？卡布修先生他根本没办法开车出门，他头根本塞不进去，他只好靠着双腿走路。他为了不想要太引人注意，他就走得很快，赶快走赶快走，不然大家都在看我。但是因为你知道吗，那个头实在太重了，就害他常常失去平衡，就哎呦就跌倒了。然后他的大头啊，也总是会吸引一些鸟儿飞过来。有些鸟儿啊，会停在他的头上；有些鸟啊，甚至他的头顶上大便。啊，他去看电影的时候啊，即使他躲到最后一排，他那颗大头的影子还是会挡住一大半的荧幕。这时候啊，卡布修老师就会很尴尬的赶快跑出去电影院，钻进一家咖啡厅里，躲开其他人。 其他人对他奇怪的眼光，嗯，这个人头好大。哎呀，卡布修老师越来越常跌倒了。有天早上，他花了老半天才终于起床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他得想办法让日子好过一点才行。所以卡布修老师把自己关进工作室里，开始思考起来。嗯，我一定要某个机关来撑住我自己的头。他试了各式各样的材料，连锯子啊、锤子都用上了。由于工作室里传出的噪音实在太大声了，吸引了许多好奇的人开始围观。哎哎，什么声音这么吵啊？即使啊，你知道外面下着雨，大伙儿还是整天围在那里，但是就是没有人知道到底卡布修老师到底在做什么。天黑了，所有的人都回家了。当街上都没有人的时候，卡布修老师终于从家里搬出一座奇怪的机器。这座机器真的很奇怪哦。卡布修老师的头上戴着好大的一顶帽子，可是那个帽子也不是帽子，它上面居然有三顶很大的雨伞在上面，可以防止他的大头不要淋到雨。下面是一个滑板车，有轮子，然后有一把椅子，可以看起来可以前进的样子。更奇怪的是，这个机器上面装了一只拐杖哦，那个拐杖可以用来撑住卡布修老师的大头。哎，真的是一座很奇怪的机器。卡布修老师他不管雨已经下得越来越大，他还是启动了这座奇怪的机器。他高兴地发现，哇，我的机器运行得很顺利，开始往自己也不知道的方向转过去。他从来没有觉得，哇，我可以像现在这么自由，也从来没有体会过原来我自己这么厉害。整个晚上卡布修老师都待在外面，快天亮时他才发现，哇，下了一整天的倾盆大雨已经使大街小巷都变得像溪流一样。天色越来越亮，卡布修老师他骑经过一家面包店，发现外面围着一大群人。哦，原来雨水顺着大烟囱流进了店里，而面包店老板却一筹莫展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能让这些雨水不要再流进来。突然，面包店老板看到身后的卡布修老师，过一会儿就看见卡布修老师从梯子爬到屋顶。他拆下头上的那座机器，就是我跟你们说上面有三把大雨伞的那个机器，像安全帽那样，他就把它安装在烟囱的上面。诶，一下子那个烟囱就完全被遮起来了耶。面包店老板觉得，天哪，他这个主意实在是太棒了，因为水就不会流到烟囱里面了耶。卡布修老师从梯子爬下来后，没有留下来接受面包店老板的感谢，就回家了。当然，卡布修老师的全身也都湿透了。第二天一大清早，就有人来敲卡布修老师家的门。谁要来敲我的门？他觉得好讶异。慢慢的开了门之后，惊奇的发现，原来是村里的人来送礼物给他，感谢他帮了大忙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大家就络绎不绝的一直拜托卡布修老师发明各种不同的东西，甚至有人想要跟他一起做研究。哎，卡布修老师的工作室于是变得哦，好挤哦。为了感谢他先前的协助，面包店老板送给了卡布修老师一座仓库，用来作为新的工作室。有一天，以前卡布修老师的学生带着自己发明的东西来看卡布修老师，有些人经常来他的工作室走动，使这里成为一个专门创作以及发明的地方。再也没有人觉得他的大头很奇怪了，反而到处都有人称赞，嗯，这位老师还真是有头脑啊。亲爱的宝贝们，卡布修老师是不是一开始很在意别人的眼光，然后也因为自己不擅长教书，会讲话会结结巴巴，是不是就会很害羞，然后觉得很不好意思呢？但是后来卡布修老师他找到自己的专长，找到自己喜欢有热情的事情，并且努力的去发展自己的优点，努力的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把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去发扬光大，去帮助身边的人， 所以其实从卡布修老师的身上我学到了，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，努力找到我们自己的优点，努力去发展自己的优点，去鼓励自己。我相信这是很棒的一个旅程。亲爱的宝贝，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。那要早点休息，眼睛闭上啊，好吗？晚安，拜拜。